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。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一路上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能够携手一路走过风雨，回头看的时候呢，总觉得那些苦，过去的那些难，都已经化成了甜蜜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觉得会跟刚才一路上有你风格有点相似，它会是苏芮的一首牵手，也是让我们能够听出感情沉淀的一首歌。 Yeah. 每次当我听到苏芮的这首《牵手》的时候，内心都会有一种感动，觉得这样的歌词写出来真的可以当作是最感人的、最动人的一首情诗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叫做《简单爱》，来自周杰伦。简单不复杂，我想应该也是长久的必要条件之一吧。 为什么？ 过把瘾是90年代的一部八集的电视剧，虽然它集数不多，但是它的影响力却是很大。这部剧呢，演绎了主人公方言和杜梅从相识、相爱、相斥、相离、相信，以致到最后再次相聚的故事。在这当中呢，充满了沟沟坎坎、恩恩怨怨、磕磕绊绊。主演王志文、江山在这部剧里过了一把夫妻的瘾，导演赵宝刚呢是通过这部剧过了一把言情戏的瘾，而编剧王朔则过了一把电视瘾。这部电视剧只看一遍也是让我们觉得不过瘾的，因为爱情永不过时，常温常新。马上我们就会听到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。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今天节目当中啊，我为大家安排的呢是有关爱情和友情的一些歌曲。在节目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我为大家安排的是彭佳慧的一首《喜欢两个人》。

在我伤口的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。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。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再没人问起，如今再没人问起，如今再没人问起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老狼演唱的一首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啊，为您安排的都是一些有关友情的歌。刚刚的那首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啊，说的是同学之间的上下铺产生的这种友情，真的会是非常深厚，以至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种友情关系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叫做《兄弟》，它的演唱者是任贤齐。当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啊升格成了兄弟或者是姐妹的时候，就说明这份感情当中啊增加了一层义气的色彩，而且会更加的牢固和长久。 忘记吧，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。如果一个人不行，只能少住一个人。两个人要去到哪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。一生啊，有什么可珍惜，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。有今生做兄弟，没来世，来世再想你。漂流的河，每夜每夜下着雨，想起你。有今生，今生做兄弟，没来世，来世再想你。海上的歌，飘过来飘过去，黑暗里的回忆。漂流的河，每夜每夜下着雨。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台湾的一位歌手吕方，是他在1995年唱遍两岸三地每一个角落的凤凰之作，也是当年的一部台湾电视剧《情浓半生缘》的片头曲。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伤感，但是啊，它正说明了在伤感的时候朋友的重要性。 看一看花花世界，原来像梦一场，有人哭有人笑，有人输有人闹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。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真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 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非常经典的唱朋友的歌，它就是来自于周华健的那首《朋友》，我想就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，一起来听吧。 朋友，你会懂。 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，为大家奉上了一期有关爱情、有关友情的一期节目。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，是苏轼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改编而成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但愿人长久》。我们会听到王菲演绎的一版，她用她那非常空灵的声音传达出了期盼感情长久的这样的一层意思。而我呢，也想借助这首歌的歌名《但愿人长久》，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份长久的亲情、爱情和友情。